友要留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13，听朝日出时间早上7:01。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V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香港城市大学电脑科学系三年级学生杜佩乔，大家可以叫我 Cheryl， 我今年20岁。好榮幸可以獲得了2020年香港電腦學會頒發的資訊及通訊科技傑出女明日之星獎。 逢星期六晚上9:00，香港電台第二台，學界超聲道。 無論身體幾 fit 都好，要預防2019冠狀病毒病，接種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種各種疫苗去預防傳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绝对是一位好疗愈系的女歌手，都乐评是大赞啊 ！Sister 的这一首新歌《Good Day》。 Step out, get some air now. Let your edge out. Touch some ice, but you'll be heavy in my mind. Can you get the heck out? I need rest now. Got me bummed out. You so, you so, you. Baby, baby, baby. I've been on my empty mind. I should've kept from losing the best of me. I worry that I wasted the best of me.This is urgent. Trying to make some simple change. Got me a war in my mind. Gotta let go and wait. Can't keep what's holding me. Choose the right. But it will rip up in front of me. All the while, I'll wave my arm. I'll feel it as now. Still wanna try. Still believe in. 2012年已经出道了，但直至到同 Adam Levine 或者 Justin Timberlake 合作先为人所熟悉啊。本周新登场占第十位女歌手 Ziza Good Days。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00至8:00，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月3日星期三的骚动音乐 回来，有波胜，有严琼，还有啲橙皮添。 波胜、严琼，还有啲橙皮添。 系啊， 但系我背囊真系有个橙，你要嘅话我可以搣俾你。 我想问嗱，因为呢只橙咧，我由星期一见你摆喺背囊，摆到今日，发生咩事咧？ 我冇，其实系星期日拍嘢嘅时候，其中一个需要用到嘅道具，咁跟住剩咗唔好嘥，摆咗背囊到今日咁样咯。谂住随身带住可以健康啲食啊嘛，咁但系本身作为一个唔健康嘅人，你摆啲健康嘅嘢落去，佢都系唔会食嘅咁样。 系啊，同埋我觉得你嘅健康第一步，不如早啲瞓啦。 早啲瞓啊！ 系 因为唔够瞓，个人咧真系会影响到成个人嘅状态，或者瞓得唔好嘅时候。咁因为今日咧发生咗一件事喺我身上面嘅。咁我今日瞓醒食完早餐之后，就去咗一间成日去嘅 coffee shop 嗰度就做嘢。 系 咁平时咧我就中意坐佢 即係室外嗰個位置嘅。咁但係因為我今日晏咗少少去佢 lunch time 多人食嘢，咁我坐咗室內。咁先講平時嘅習慣就去到放低個袋。行入去就点一杯咖啡，然后俾钱咁就坐喺出边。 系 咁，但今日坐咗喺里边嘅时候， 就唔使俾钱先。 系啦，咁我举手就落单，咁跟住做嘢，做到咁上下咧，就出边啲人我 lunch time 过咗啦，咁我就可以搬翻去室外嘅地方，我中意晒住太阳咁样去做嘢。 系 咁，然后做到咁上下就，咦，差唔多够钟有巴士咯，咁我就翻公司啦。咁去晒厕所，咦，仲有三四分钟就到咯，咁我知大概要几耐噶嘛，咁嗱一声执埋个袋，跟住就行咗出，跟住就上个巴士啦。咁跟住上到车之后，突然之间就醒起啦，我未俾钱。 啊！你上咗巴士之后先意识到呢件事啊？ 系啊，我平时嘅习惯就系因为我买嘅时候俾咗钱，所以我就可以离开啦。但系今日头先讲嗰个程序调转咗，但我最终离开之前，我系坐咗喺室外，就同平时嘅状况一样。 唉，明啦。 咁我就咁行咗去出边咯。咁我醒起啦。咁於是乎嗱嗱聲就，哎呀死啦！頭先又冇人追出嚟，咁樣我完全自己唔記得咗，極唔好意思。於是乎就揾翻嗰間， 我係咪可以去到嗰間 cafe 咧？依家已經可以見到你個大頭嗰啲相啊，閉路電視影住你，就咁孭住個袋，大模私樣走咗嗰啲，因為圈住你個頭之後似人走數咁嗰啲咧。 係啊，係啦，要認住呢一個人啊，咁啊。咁我就嗱嗱声揾翻嗰间 coffee shop 嘅电话，就打电话去。我就、喂，你好啊，唔好意思，我系啱啱嚟噶，我咧唔记得咗俾钱就走咗啦，咁样。 好诚实啊！我突然之间觉得 唔系诚唔诚实，你系如果你唔俾钱，你我唔知系咪犯法噶啦？你而家系好似 系啦，最开咪讲添。 系啦，咁当然 settle 咗，而家先可以即刻分享翻啦。 明白。 系啦，咁我同埋我本身预咗要俾钱，咁做咩要走数咧？咁 唔系即系你唔系有心要走数噶嘛？ 咁即系打翻俾佢同佢讲啦，唔好意思，我啱啱咧嚟噶，我唔记得咗俾钱，走咗，唔好意思啊。咁佢就话，哦，系咪点咗一杯 Americano？ 我系啊咁，系啊，唔好意思，我有咩方法可以俾翻啊？例如可唔可以用嗰啲即系电子转账嗰啲咁样？你俾个 number 我俾翻啦，真系唔好意思咁。佢话唔紧要，我认得你啊。 嗱，呢件事再一次话俾大家听，真系要做一个诚实可靠小郎君 ，OK？ 因为你谂下，原来你唔打翻去咧，佢真系认得你噶。 佢认得我，佢话我哋认得你，因为佢话知我成日去嘅，认得我嘅装束同埋我每次嘅 practice 都一样噶嘛，都系坐喺嗰个出边嗰个位置。 系 啊，佢话唔紧要啊，咁我哋 mark 低嗰张单啦，唔使咩啦，你成日都嚟，我哋都知嘅。话你下次嚟嘅时候俾翻就得啦，咁样。我系啊，唔好意思啊，咁我都想解释翻，我平时就咁，今日咁样咧，所以就一时唔记得，真系唔好意思啊，咁跟住就 settle 咗啦， 明白？我见你道歉嗰样都好诚恳啊， 系 对住我啊，佢头先， 我真系觉得好唔好意思啊嘛。咁但系呢一啲咁样成日唔 系咯，你都几多呢啲好容易唔见嘢嘅事情、啊，因为寻日咧就话说波胜翻到嚟啦，佢就好怒气咁样摆低个座凳，唉咁样啦，我就问你做咩事啊？唉，我唔记得带人包翻工啊！我而家好肚饿，我想食早餐。 可唔可以问你借钱啊？ 咁我就度咗少少俾佢，即系帮佢渡过呢个难关啦。咁样，但系我个口仔喺度谂，即系你咁大个人，即当然我都知道人系会有甩漏嘅，我都系有甩漏嘅人。咁但系我出门口一定要检查，就系银包、锁匙同埋电话咯。 系啊， 因为冇咗呢三样嘢都过唔到世啊嘛，依家系 就系嗰个出门口嘅状态好影响咯，特别系临急临忙嘅时候啊。 系 咁，因为寻日我出门口嘅时候系一个临急临忙嘅状态，咁所以再加上而家可以即系用即系电子货币俾钱咧，咁我寻日的士翻嚟嘅时候，而家都可以噶啦嘛。 系电子支付， 咁所以我就即系个人好坐定粒碌咁样得噶啦，就俾到钱噶啦，咁样就冇 check 到呢一样嘢，跟住就出咗门口啦咁。咁所以就冇带银包啦。咁但係呢其实喺餐厅里面唔记得俾钱真係好少发生嘅。反而多发生系咩呢？想俾钱嘅时候银包里面冇钱。 啊， 呢个系我再常出现嘅状况。 你而家系咪諗住即係同老板 out 加人工？ 我唔介意嘅。 冇钱到咁嘅地步。 唔系因为冇钱喎，呢个有故事嘅。先讲个状况，就係我会试过喺一间餐厅系冇钱嘅时候，就同对方讲：，唔好意思，我身上唔够钱，介唔介意我去附近揿钱？咁通常啲餐厅都好好嘅，得嘅，不过你摆低啲贵重嘢喺度，即系抵押啦。 你摆低个袋先啦， 可能成个袋摆喺度嘅咁。咁就去附近就试过。如果屋企楼下咧，就会可能叫阿爸阿妈，喂喺咩度啊？或者阿妹，可唔可以帮我攞钱来？我俾住先啦，咁样。 我是你細妹下來幫你給錢，我不認得她，我不認識她。 而那個原因為什麼會這樣呢，就是我小過試過一次不見了錢之後，我就不敢帶很多錢在身。 哦，這個都是的，小過會有這些不見了錢的陰影。 那次是暑假的時候，我和我堂哥兩個人去了會展，有那些夏日繽紛嘉年華，那那時中學的時候去的，嗰时带咗唔少钱去噶，而中学生嚟讲带咗几百蚊系好多，因为嗰时玩一个叫召唤王嘅，即系嗰啲卡啊，即系好似你有 Pokemon 啊、数码暴龙嗰啲，嗰时玩呢、這、一个，我预咗去到咧系会买一个 box set 翻屋企，嗰百几蚊好多噶啦，对于我嚟讲。咁嗰阵时去到喺我买之前咧，我就可以参加一个活动，就系、是、同其他唔识嘅小朋友咧喺现场玩卡牌对战。 嗯， 咁我嗰时就孭咗个斜孭袋去，咁嗰百几蚊就喺个斜孭袋度咯。然后我就放低咗个袋喺隔篱个位度，就玩卡，玩咗个零钟之后，好啦，玩完啦，咁就走啦，谂住买埋啲卡就可以翻屋企，好开心，翻屋企拆卡。然后拎个袋想俾钱嘅时候，发现我成个银包唔见咗。 啊！ 咁 哇，我即系如果系我话，应该喺现场已经跪喺度喊噶啦。 个心里边系想嘅， 系啊。 然后就不断揾唔翻，跟住我同我哥又同我一齐又帮手揾，最后都系揾唔到，就知应该唔系跌咗啦，系应该有机会俾人爬咗咁样啦。因为摆咗个袋喺隔篱成个钟冇理到嘛。咁嗰百几蚊对于我嚟讲实在太过贵重，储咗太耐啦。 小朋友嘅巨款嚟噶， 系啊。所以由嗰阵时开始，我身上面嘅银包其实唔会真系袋好多钱喺度。再加上而家你可以用八达通啊，或者即系电子嘅货币俾钱咧。 嗯。 我所谓银包多钱咧，其实系五嚿水已经好多噶啦，对我嚟讲。但作为一个成年人，其实五嚿水系 系 你好容易，你唔知点样就使咗噶啦嘛。 系， 咁你咪可以碌卡啊，好多嘢可以剩嘅话，我系唔会放多过500蚊喺度噶。我好唔放心同好唔聚财咯，会。我每次去提款机揿钱，其实都系400蚊噶咋。 哦， 系啦，就是、因为由嗰阵时开始啦。 咦，你同阿爸一样嗰啲习惯，因为即系你我系试过咧，即系俾阿爸俾我俾佢一张500蚊啦，佢同我哇咁大张纸啊，跟住我嗰下我喺度谂，死佢系咪香港人嚟？佢知唔知其实香港仲有1000蚊纸？ 哇，好大张喎、啊，五嚿水。 系啦，咁样咁我即系多数都系我俾翻100蚊100蚊咁佢啦。咁但系其实讲到唔见钱這些東西呢啲嘢咧，我细个系经验非常丰富噶，因为唔知点解咧，我细个系只要嗰样嘢唔系喺我的袋度咧，我就会唔记得拎噶。 哦，即系譬如劈咗喺台面啊。 系啦，所以咧，我最好嘅朋友屋企都系有我嘅银包啦、我嘅遮啦，甚至乎我嘅功课啦。我真系试过咧，即系放学去咗某个 friend 屋企玩，玩完之后翻屋企，完全冇任何嘅不安啊或者唔妥啦。第二日我个 friend 翻到嚟，佢话你点算啊？我话咩点算啊？你所有功课都系我屋企，哇！你冇做过咁样， 系咩？ 啊，系咩？系啊，咁样嗰种嘅感觉。所以咧，我系，但系都真系唔见得多咧，个人就惊啦。 嗯。 于是乎，我而家就好记得我出去旅行或者出门口或者离开个地方咧，我都会拍一拍身上，我要揾到三样嘢，就系头先讲嘅 银包、锁匙、电话。 冇错。 哦，三宝。 系出门三宝咁样。好紧要噶，真系，唉！ 所以原来真系会有啲同学仔冇交功课 ，sorry 啊 ，miss， 我唔见咗份功课，原来真系会， 系 啊，真心噶。以前觉得系吹水啊嘛， 以前觉得系吹水，但系嗱，但系如果有个袋咧，即系有背囊摆俾我摆书包入边咧，我就唔会唔见嘅、 哦， 所以我系唔可以两手拎住嘢咯。 哦，所以你公司阿琼咧，其实个小习惯我都留意到好耐，佢会有一个呢啲叫做 袋仔， 系环保袋仔咁样，佢出出入入咧。就会带住啦，虽然只是可能在 office 三楼落嚟直播室，但我点解成日走嚟走去录音啊？成，所以就是因为咁样啦。 因为而家科技进步咧，我哋系用 SD 播嘢噶嘛。 系， 我系真系曾经试过咧，嚟紧节目要出街嘅 SD， 嗰个 SD 盒仔你都知道几大个啦。我唔知道我摆咗喺呢间咁大嘅公司，虽然都唔系好大啦，嘅边度啊？跟住我就两间女厕去揾啦，我真系恨不得入埋男厕，但我知道冇可能出喺男厕入边啦，系啦。即系 canteen 又去，女厕又去，跟住我就发现唔得，即系原来我两手揈揈，净系拎住嗰个 SD 盒咧，我就会唔知道摆咗个盒喺边。 嗯， 所以我好坚持有个袋仔绑住我。 系啊，所以你见到个袋仔喺边度，你就大概会知道阿琼会喺边度出门咯，你就会知道 去过边度啦，或者系啦。 系啊，所以我哋都系一啲大头虾嘅人啦。咁、我哋就觉得呢一首歌好似都几啱我哋听。 最紧要系我哋希望可以揾翻嗰啲嘢啊。 可能你曾经唔见咗一啲嘢，系你嘅青春，你嘅初衷。但系希望嗰啲唔见咗嘅嘢，你能够揾得翻。 因为呢啲嘢比银包更加重要。送俾大家有泳儿嘅所有遗失的东西。 看眼就无阳光，竟偷偷的记起，偷偷的去找，在我心外，怀疑被什么偷偷的掩盖，怀疑叫未来，你在何方？很想翻起压力，偏翻起渴想，明明裂碎，碎到心内，依然存在。走出生死以外，发现活该，从不怕什么将人人分开，只怕什么将灵魂撕开。遍地找祝福，就算遍地尘埃，有一些唏嘘不算爱，遗失了自己可能还被爱，安慰自己心灵能变改。要继续初荡在人海，还偷什么走到爱。叫世界来漩涡，很想卷起美好，偏卷起暗黑，离合最深，震到心内依然存在，而存在太难，流泪太应该，从不怕什么将人人分开，只怕什么将灵魂撕开，遍地找祝福，就算遍地尘埃，有一些唏嘘不算爱，遗失了自己可能还被爱，安慰自己心灵能变改。要继续初荡在人海，谁教导我忘掉爱，从不怕自己将谁人推开，相信自己将从前抛开，美丽的祝福没了变做尘埃，总好到没世更悲哀，遗失了自己可能还被爱，安慰自己心灵能变改。要继续初荡在人海，还偷什么走 爱。听过泳儿的派台作品所有遗失的东西。好啦，我哋好想直接讲啊。 好彩我返得切嚟，可以阻止你呢个咁惨无人道同埋惨住人寰咁样对你 partner 嘅事情。 我想讲啱啱严禁播咗一个我怀疑广播界嘅一个纪录啊。 好 吧，你自己讲。 点解我会有呢个咁嘅拍档？ 喺啱啱嘅三分半钟，大家欣赏紧泳儿呢一首歌嘅同时咧，严琼因为个肚唔舒服嘅关系咧，佢秒速去咗一个洗手间，仲翻得切嚟添。 哇！你知 我已经准备咗下一只噶啦，本身。 唔系个重点系咧，其实我心入边咧，唔好意思，因为我谂椰子鸡嘅嗰个余韵仲喺嗰度啦，因为我想话，我头先心入边咧一路唱住呢一首歌噶。 边首歌啊？ 所有遗失的东西啊，就系为呢一首。 记住， 系啊，我要大概记住嗰个时间。哇，跟住当我唱到呢、這个要继续初荡在人海嘅时候，我就话俾你哋听得啦，你唔可以再初荡在人海，你嗱声翻翻直播室。唉，咁啊，我谂住唔讲噶，但系我一见到翻入嚟嘅时候，我见到邱国胜笑得好淫荡嗰个样，我就知道佢唔会唔讲噶。 我已经有几首准备喺手噶啦。 系。 首先准备了这个龙虎榜精选啦，亦都准备了下一首，其实就是伊先生连环不幸事件啦，我想着可以这样听下去啦。 是。 点知在我准备按，其实我手指已经摆了去准备按的啦。的时候严琼突然之间出现了。 梗要出现啦，真的。因为我要证明我一个好有效率的人来的嘛。 系都系，不过都想即系嚟紧农历新年啦，可能大家又会打边炉喺屋企啦，即系奉劝大家尽量唔好食椰子鸡，因为椰子鸡对人身体嘅影响都真系几大。 我觉得呢一件事好值得，如果将来有机会出一本书讲翻自己广播生涯咧， 系 啱啱呢三分几钟，将会系其中一件好值得摆落本书里边嘅事啊！ 嗰种效率啊，系咪？ 系啊！ 我哋今日明明唔系要讲效率，或者要讲肚屙噶嘛？ 唔紧要啦，我觉得而家呢个好精彩啦， 呢、這个精彩啲咁样。但系因为头先我哋讲大头虾嗰啲嘢，咁咧，算啦，都系讲翻。我想最重要的那件事都是，如果大家呢有什麼大頭蝦的故事呢，很歡迎你在 Facebook 啦或者 Instagram 啦inbox 我們騷動音樂的，因為我們最近呢有誰冠名呢都很希望可以聽到這些故事。 是啊，或者你突然之間腸胃不舒服之後怎樣可以好像嚴瓊那樣十萬火急之下完成到之後可以繼續如常在你工作崗位那裡做回事呢，這樣 不妨我又坦白一點告訴你，其实是未完成的。 当然啦，你三分几真的完成到好惊啊！系啊，喺 Facebook 上面搜动音乐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1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自去年11月20号以来单日最少。新增个案全部是本地感染，当中7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大约有20宗。新增确诊个案包括一名在离世之后确诊的66岁男子，他住在上水蒲上村15巷，没有在约定时间到诊所拿样本瓶，警员上门发现他倒闭屋内，经检验之后确诊。另外，机场三跑工程旧世军南山长者之家和旺角朗豪坊 Unico 分别新增一宗确诊。政府强烈建议听日起出入政府总部人士使用安心出行应用程式记录行踪。政府总部外的围栏上已经贴上超过20张安心出行的二维码标示。有公务员说支持安排，认为有助记录行踪，方便个案追踪。亦都有出入政府总部的市民欢迎安排，但说一直未有安装安心出行。另一名任職創科局的公務員亦都說支持安排，但擔心翻工時間有大批公務員進入政府總部的時候要使用安心出行程式，現場會較為擠迫。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說，當本港疫情受控，個案數目接近低雙位數或者是單位數，恢復粵港澳三地通關就指日可待，不用等到零確診。他又相信較多市民接種新型冠狀病毒疫苗之後將會有助通關。對於有立法會議員建議政府容許跨境司機在深圳接種國產疫苗，以豁免司機每日檢測的安排，陳帆在立法會回覆口頭質詢的時候說，當本港取得疫苗之後，會考慮將跨境司機納入優先接種群組。另外，航運交通界立法會議員易志明提到，跨境客運業界已經停業一年，希望政府提供復業津貼。陳帆回應說，政府需要在經濟和財政作整體考慮，又強調當疫情控制之後，恢復和粵澳通關最為重要。日本東京都新增676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是連續6日低過1000宗。東京都至今累計超過10萬人確診。另外，日本政府專責小組最快下星期五審批輝瑞生產的新型冠狀病毒疫苗，若果獲批，第一批疫苗最快今個月14號抵達日本。首相菅義偉說，期望下個月中開始先為醫務人員接種。

有一啲比较有经验嘅前辈歌手，去到一啲乐坛嘅新人，明明一直都有人唱紧歌，都一直 keep 住咧有人听紧歌，唔好咁冇信心，觉得乐坛已死，应该话乐坛边有咁易死，只系个玩法可能有啲唔同啫。 落在流浮山，你眼水，眨眼你爱意也几碎，发觉世间很多要面对，挥不去，那凄清感觉终会跟随。 玩法有啲唔同嘅乐坛啫，每个人都系不断进化紧嘅。就例如 Serena 自己本身咧，我都知佢系 keep 住进化当中。 我说如果你等我太累，最后你会否也离我而去？你说世界。 重新演绎制作自己多年前的作品，简历有 Serena 最新派台作品《我在流浮山滴眼水多》JPG。人人都好似怀念紧旧时，近几年咧就多咗个玩法，就系想话俾你哋听，旧阵时嘅嘢我哋都可以做得好好。呢一种嘅风格，近几年好多人都好中意。 同杨雅瑜合唱的呢一首作品，歌曲名称《都市 Lonely Night》。睇过 MV 咧，你感受到他哋应该参考了很多日本嗰啲偶像剧。想做到以前咁，其实唔难啊！可以做到以前咁，同一时间亦都有啲现代感嘅感觉。之后都系一啲独立嘅音乐人。他们两个组成了一个新的组合，叫做石山街。第一首的派台作品，杨彤彤 Martin， 石山街第一首派台歌，歌曲名称暗恋家。 从何月说起，会细致欣赏你，过程太滋味，便无力脱离，仍会在耳边记挂你的声线，却难以通电，没见没发现。我惯了作配角，似个暗恋家，渗透渗透，爱意你察觉到吗？ 为何还未放开？世界数百里之外，遇上仍无理睬，这会刺中了我要害。闯出了种可修补，放任悲伤的昨天，再拾记忆作美好，开启单恋的修炼。 有石山界第一首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暗恋家》。一阵翻嚟六点钟之后嘅骚动音乐，有今日嘅嘉宾卫兰出场。 嘅声明喺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话，中方对安理会正在讨论嘅内部文件遭到泄露，表示不解同震惊。咁样唔符合安理会嘅工作规则，亦都不理安理会成员嘅团结互信。汪文斌又话，国际社会应该为缅甸妥善解决分歧，营造良好嘅外部环境。安理会采取任何行动，都应该有助于缅甸政治同社会稳定，有助于缅甸和平和解，避免激化矛盾，令到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50% 或者以下。预测本港地区天晴，最低气温大约17度。明天日间干燥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的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晴温暖，周末和下周初早晚有几阵薄雾，下星期二和星期三天气不稳定和有雨。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69%，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一啲意外同埋坏车嘅消息。在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蝴蝶谷。重复一次，就是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已经排到去蝴蝶谷。反方向去荃湾，近住明爱医院这一段都是车多的，龙尾排到去风力楼。至于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慢线的意外就清了场的了，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分别去到扫管笏和黄珠路近龙日村。另外还有就是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管道内慢线的坏车都已经拖走了，交通回复正常。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在演艺学院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去西隧龙尾在蒲岗村道，西隧的沙田入口那边出九龙方向都有少少车龙噶，因为较早时要清理路面的障碍物，而家车龙的龙尾是接近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去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那段是多车的，在九龙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花墟一带都还是比较繁忙一些，后车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太子道东近渔港湾。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大角咀方向龙尾是温思劳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是车多繁忙的，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快线的意外就清了场了，车龙有待消散。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和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Hey, hey.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师姐，今日呢位嘉宾咧，我哋第二次送卷轴俾佢咯。你谂住用佢个名创作咩字句咧？ 呢句咧好有心思噶。 后生可畏难， 哇！咁都俾你谂到，好犀利啊，师姐！ 即系唔系马后炮， 系， 但我真系估到佢个反应系咁，因为佢系需要我哋用英文解释俾佢听嘅。我哋欢迎咗今日嘉宾先， 有卫兰啊，嗨， 嗨，你好啊， 系啊，可以第二次送卷轴俾卫兰啦。今次我哋呢句说话就系后生可畏难啊！ 细个嘅时候好优秀啊，优秀到咧大家都哦好劲哦咁样咯。 哦，即系细个时候啫。 啊，呢、這个问题问得真系好， 好好。 佢大个都可能都好叻嘅，但系啲人都可能都好叻，但系大细个嘅时候就好俾人留意到，哦好叻，哦好劲啊咁样。 系啊，特别细个嘅时候可能冇咁多嘢惊啊，冇咁多嘢担心嘅时候咧，有一啲可能细个先至会做得特别好啲，或者做到大个咗反而未必做得到嘅嘢。 我覺得你都是細個的時候應該好乜都夠膽嗰啲人嚟噶， 都是啊， 係啊， 細個 細個 未入行前，細個時候就經常會同一啲陌生人傾偈咯，即係係啊，即係譬如我有一次就落街去71買啲嘢啦，跟住就見到一位即係個男仔啦，跟住就咁同佢傾偈咯，跟住傾到即係好 close 咯，所以就即係變咗大家到而家都係朋友咯。 keep 到而家有联络嘅， 系啊， 几多年到啊？ 好多年啦，未入行前咯，即系嗰时我都系十几岁嘅啫。 你仲记唔记得嗰时个男仔边度吸引咗你想同佢倾偈？应该都系靓仔啊 嘛。唔系我有怀，我有留意佢着衫好型咯。 哦， 跟住同佢见到佢系一个韩国人咯，跟住佢都系住我嗰个附近，咁跟住系咯，大家都系即系都系朋友咯。 哦， 系啊。 即系细个嘅时候，你系唔怕嘅，即系去到一啲场合，有啲新嘅朋友咁样，你系会主动去同佢倾偈嗰啲人嚟嘅。 系啊，同埋一啲都唔怕丑咯，但系唔知点解，即系人大个咗系会再close 咗咯个人。 但系你有冇意识到自己系几时开始冇咁大胆噶？ 我一定系入咗行之后咯，系啊，即系多啲系少出街啊，跟住少同陌生人傾偈咯。 哦，會唔會去咗旅行之後試過會好啲？因為去咗旅行 冇人識， 係啦，即係啦，係啦，即係唔會大家唔知邊個 係啊。好似即係去 LA 咧，即係個個都係咁嘅，即係你排隊買嘢時候，後邊啲人都會同你傾偈啊，或者喺坐 lift 嘅時候都會有人就咁同你傾偈咯。咁我覺得好舒服咯。 你其實你會唔會有慾望想同一啲陌生人傾偈㗎？即係譬如可能做 show 嘅時候坐喺度等啊，或者點樣嘅時候，附近可能未去到好陌生嘅，但可能啲唔係咁熟嘅歌手，即係譬如頒獎禮嘅時候，其實你會唔會好有慾望，好想同佢哋傾偈㗎？ 唔係，我咁同歌手朋友一定會傾偈咯。 嗯， 係啊，唔係有啲係你 feel 到係想保持距離嘅，但有啲係即係你好欣賞佢啲歌啊，或者欣賞佢哋本身嘅歌聲啊，咁所以就會即係會都會讚，即係都會 compliment 佢哋咯。 咁你通常會第一個即係點樣同佢哋打開話題 㗎？我覺得好難嘅，因為呢一樣 係啊，哇！你今日著得好靚啊 ，Hey girl 咁嗰啲又好似 Hey 有 冇啊？好多時候都係就咁 Hey， 我好中意你首新歌啊！即好似鄧小厚嗰隻新嘅 Reggae 嘅歌 Mean 咧，我有同佢講嘅，就 Hey I really like that song 咁冇啊，好直接咯。 你記唔記得佢點應你啊？ 冇啊，其实佢好开心咯，希望鼓励到佢咯。 嗱，今日苏颂音乐咧，我哋有卫兰啦，讲你嘅新歌《低级趣味》嘅。咁一开始咧，都系我同阿琼咧会先估下，听完只歌嘅感觉，然后一阵间就交俾你揭晓啦。咁 系， 咁我估先咧，我就好想讲个 M V， 我个 M V 睇得好开心啊。 系同意。 系啦，但系个 M V 咧，我又有啲谂法，就系我觉得 M V 当中发生嘅啲事情咧，都系而家卫兰好想做但又做唔到嘅啲事，即系例如我唔知道，我觉得卫兰好难开个 YouTube account 喺度玩 A M S L 嗰个，系啊，每日喺度食住嘢俾你听啲声啊咁样啊，或者咬啲冰啊咁样嗰啲声啊咁样，咁同埋去旅行真系去唔到啦咁样啦，同埋即系可能同 friend 有啲好似。是不是叫露营啊定宿营那些活动啊， 露营 是露营又好难啊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哇、可能在上面发生的一些事情呢，就是真的好想跟 friend 做，但是甚至乎或者自己做啦，但都做唔到一啲嘅遗憾咁样咯。 咁咧，我估埋我嗰个咧就系喺作曲方面嘅，系啦，因为今次同温浩文一起去作歌啦，都系。咁咧，我听呢只歌嘅时候，有一种好 warm 嘅感覺，好似有太陽照住啊！所以我就好大膽咁樣估，其實你哋去作呢隻歌嘅時候，可能係真係有陽光曬住，未必喺 cafe 又好，或者喺係啦，即係海邊或者點樣，或者天台，總之係有陽光嘅。感覺啦，我就覺得喺作嘅時候，我覺得係咁樣樣嘅， 住咗落份歌， 係啦，所以喺嗰只歌都係好 feel 到嗰種温暖咯，係啦， 好勁 咯，咁啊，交俾你揭曉咗阿瓊嗰個先啦， 是啱嘅，即係其實 MV 裏面咧，我揾咗兩個最好嘅朋友，我一起去拍呢個 MV 啦，跟住就想做一啲即係喺疫情會做嘅嘢咯，即係因為我哋 travel 唔到啊，跟住我真係唔會即係自己無端端即係做 ASMR 嗰啲木棒，但係咧因為我瞓覺之前成日都想睇會睇一集嗰啲木棒咧，嗰啲 eating show 咧，所以我好想試一下咯。 但 你 會 唔會睇㗎？ 超中意， 我都係啊！你會睇邊個啊？ 我冇指定睇一個嘅， okay. 我係即係通常佢介紹嘅睇個係啦咁樣，同埋。我好喜歡他們有些人會借那些冰嘛，咬那些冰塊那些石頭石，我很喜歡。 跟住我們拍那天呢、因為很早、我們想 KFC 或者韓國那些 chicken 呢但都未開啦、那個、所以我們要求其一間、大排檔那些計算，所以我要特登很誇張的自己做整埋啲聲出嚟咯，自己 喺度。咁呢兩個朋友係即係點樣識㗎？同埋識過幾耐左右啊？佢哋 識咗好耐啦。Julie 另外呢個女仔咧，我識咗差唔多十三、十四年啦。咁、Edie 咧，另外嗰個就係最近識咯，即係3年前識咯，但係一識就好 friend 咯。 因為我見有一啲即係無意好似去咗旅行咁樣嗰啲嘅畫面啦，就話出去嘅時候就冇咁包袱噶啦嘛。如果出去旅行嘅時候，你會唔會做啲好喪、好癲嘅嘢噶？ 都唔會話太癲咯。但係我哋有一次想去韓國去 clubbing 啦，即係其實我因為我好想去跳舞，我哋執曬嗰啲好靚嘅衫，諗住會去啦。咁但係大家即係好凍啦，跟住行咗好耐，全日咧，最終都覺得啊唔去啦。 好想唱一句啊！因为卫兰咁 club 我一定会谂起向左向右，真心呢只真系好中意。 终于俾你揾到呢个 系啊！喺佢面前唱一次，好中意呢只歌啊！但系，譬如你几姊妹之间咧，有冇一啲 sweet 嘅 moment， 可能或者 surprise 咧，即系做过俾对方？ 系 Edie 咧，佢成日都会准备啲。好，即系一个礼物同埋蛋糕俾我咯。系啊，佢有一次特登飞去台湾买个蛋糕俾我，喺台湾先有得买咁。 哇，好多想识个朋友特登会去台湾就为咗蛋糕俾我啊。 系啊，佢好 sweet 啊，所以呢首歌咧令到我发现，哇，有一啲好好嘅身边有好多好嘅朋友咧系好珍贵咯，因为有阵时唔会谂噶嘛，唔会谂得太 deep， 但系真系会好感恩。哇！是一个即是天祝福我哋嘅礼物咯，即系你身边有一啲好嘅朋友或者一个校盾。 喺卫兰心目中，即系朋友对于自己嗰个 meaning 上面系可以点样样形容？特别可能系自己曾经有啲咩经历嘅时候，我朋友真系扮演咗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咁样。 其实我 MV 里面 Julie 咧，佢曾经有一次令到我好唔开心咯。佢将我所有嘅秘密话咗俾人听。 系啊，女仔又心目中好严重啊，真系。 呢个系好耐以前啦，跟住佢讲晒俾我。 嗰陣時中意嘅男仔，跟住我就佢嗰、那個男仔同我講翻，因為我好唔開心啦，跟住我真係喊啊，喊咗全日，因為我真係相信佢啊嘛。You know, like 你 trust 一個人，嗯、你講曬你秘密嘅嘢，跟住佢仲要即係唔認咯。跟住我都同佢講話，喂，唔緊要啊，你反而認咗，你嚟講 sorry， 我都可以接受咯。但最即係我講咗好耐，佢都唔認，咁算啦。但係我跟住我就問自己，究竟我係咪會要放棄呢一段 friendship 咧，定係即係決定去把呢件事 put it in the past？ 咁所以我係決定 put it in the past 咯，因為我哋真係。個感情好多年咯，咁所以呢樣嘢對於我嚟講一個好大嘅功課咯，即係一個 lesson 咯，去俾我去真係去真正去原諒一個人咯，真係盡量唔好諗翻或者勾起翻佢哋曾經對待即係 betray 你嘅時候咯。 咁但係而家係即係。認識好好的朋友隔了一段時間有沒有真的可以拿得出來說或者問啊那時候為什麼這樣即 會不會談得回 其實不會了、真的不想再提起這件事、一個原諒人完全原諒一個人你是要當他沒有發生過咯、這個是難的但是這個是真正的意思的你要原諒一個人咯所以希望 Julie 聽到呢個訪問咧，佢 識做啲啊嘛，識做啲我哋聽 Julie 識做啲啊， 係咯，所以我都去 cherish 佢個 friendship 咯，無論點都 係。但係其實一班朋友相處當中咧，即係有啲可能係大家姐啲嘅，即係負責照顧大家，可能負責搞 gathering 啊，負責哇 book 台，我哋今日食咩好好嘅餸啊咁樣。你咪嗰啲嚟嘅，咁你係咩角色嚟㗎？喺個朋友圈當中啊嘛。 我唔知點解我身邊嘅朋友咧，去搞 organize 啲 party 嘅聚會咧，係即係好做得好好咯。我就比較唔知道我唔想搞咁多嘢啊，所以好感恩有佢哋咯，因為佢哋又即係自己自動去做呢啲嘢咯。即係譬如佢哋會即係自動會上嚟幫我煮飯啊，咁嗰啲咧，跟住一齊整 kimchi 咯。係啊，朋友又教我點啊？喂，你要開始 invest 啊，invest 嗰啲 stock market 咧，跟住佢就又。會有教我怎樣看那些 numbers 呢因為 我對數字是不得的我真的不明白但是他會 send 很多 link 給我看下跟住成日都勸我去 invest 人家的朋友都很厲害啊 是 啊為什麼我的朋友是給錢 我想認識你的朋友 他們真的很厲害真的 我聽真覺得可以改歌詞我想敲串你門口邊上我想認識你的朋友 我想認識你的朋友 好無聊啊林夕會原諒我們 自己會嬲我們 好咁之後到阿波成嗰個啦， 即係估作曲嗰一個。 我想講你講緊呢個，我有啲好 surprise 咯，因為你好重啊，一嗰日就係個太陽係射住個 studio 咧，跟住佢就整咗呢，即係彈咗呢個段音樂出嚟，係真係因為係成個氣氛好 positive， 好 sunny， 跟住我哋就做咗呢首歌咯，即係我哋冇太諗得太深。我哋就係想開心同埋 positive 咯，係啊，所以好重啊你。 但係呢個好正面，即係我哋話充滿咗陽光嘅曲交咗俾 Wyman， 咁有冇同佢講話啊？我哋要開心，即係點嘅開心法呢即係估唔到佢，估唔估得到 Wyman 啊？原來去咗向友情嗰邊行嘅咁樣。 唔係，其實咧，因為我哋交咗呢首歌俾 Wyman 嘅時候咧，跟住佢已經有個 idea 想講關於即係朋友喺疫情當中會做嘅嘢。咁所以我哋都好啦，我哋攞住即係透過呢個 idea 去做呢首歌咯。咁所以。Yeah, that's how 嗰個 inspiration 嚟咗咯。 因為歌詞其實又好係講自己同朋友之間嘅相處啦，咁曲又係自己有份參與創作，咁唱嘅時候其實係咪就好易投入到？定係其實唔係，即係為咗營造嗰個好開心、好活潑嘅氣氛咧？我哋成日都話 其實你係要用十成嘅力聽咯，可能先得個五成開心咯。好難啊，係咁講，好難咁開心啦。 deliver 嗰個感覺。 開心咁樣。 其實錄音嘅過程係難噶，因為即係你入到錄音室，你一定要捉到嗰個 emotion 咧。咁但係因為成首歌都好 positive 啦，所以我哋唔想話特別要靠我嘅唱功去 deliver 咯，反而係好 easy 去唱咯，唱到嗰個 playful 嘅感覺咯。 覺得喺嗰隻歌去聽，除咗唱之外，就個編上面都會有一啲嘅人聲喺後面啦，甚至乎前段好似係咪 beatbox 嗰啲人聲咁樣啦，同埋中間加插你嘅笑聲，我覺得呢啲嘅安排都好好。 係啊，跟住佢要我笑聲都要幾 take 咯。錄嗰啲笑聲咧，好認真咁樣錄嗰啲笑聲，跟住有啲位係要講嘢咯，當我哋係朋友，即、就、係、是、一齊喺傾緊偈嗰啲感覺咧，咁我覺得幾好玩咯，係啊， 係嗰啲 hey 嗰啲 hey shut up whatever， 即係嗰啲好。 Like, yeah, 因为其实呢首歌当中都有讲到一样嘢，就是啲朋友有共同嘅笑点啊，即系因为低级趣味就大家会因为同一样件事笑啊嘛，呢个系我觉得都系做朋友好重嘅一样嘢嚟嘅。 同 Julie 就系咁样咯，即系我哋就算系拍 MV 嘅时候咧，佢会我哋喺度有个气球咧 balloon 咧，跟住有一样嘢去泵嗰啲气啦，跟住佢系。佢揸住嗰个嘢都讲一啲好低级嘅 joke 啦，即系一啲好，总之系少少咸湿嗰啲嗰啲咸湿。 我哋四个可以做朋友。 我都大概估到有啲咩可以玩啦，嗰个 已经系即系令到我好，即系我哋大家都喺度傻笑咯，因为佢真系好低级啊呢个 joke， 但系即系好好笑咯。 所以明白呢个 joke 同埋。知道个笑点喺边嘅听众朋友咧，可以去我哋嘅 post 度留言，我哋睇下卫兰有几多低级趣味嘅朋友。 大家都系嗰个 channel 咁样。 系啊，大家都系嗰个 channel。所以如果你有啲朋友系有都系同你一样嘅 crazy 一样嘅 channel 咧，系好珍贵咯。 真系系啊，好紧要呢样嘢真系。 所以呢首歌我觉得听得开心啊，除咗你嘅演绎 feel 到你嘅开心之外，我觉得我哋听嘅人都会谂翻起。 因为我真系唔想即系有呢首歌咧。唔想太过深，太过认真。Just wanna be playful， 系带一啲即系阳光嘅 positivity 俾大家咯。 都所以好想睇 live， 即系 live 嘅时候可以睇到你即系笑住啊，可能即系净系摇住啊、跳住咁。 攞翻个气球同埋个泵出嚟，做 pose。 叫 Julie 喺隔篱泵气球。 整加长 extend 个 intro 俾佢讲翻嗰个笑话出嚟。全场一齐笑住听呢只歌咁啊！ 幽默性你真系好低级趣味，你份嘢 好中意谂呢啲嘢嘅，帮人哋啲 show。今日多谢你 ，thank you 卫兰 ，thank you。 讲起 friends， 某段戏即刻可照演。默契这么好，无事前分裂。交心吧，舞带菜似糖子当猪片，或许披上战如好官加冕。挨完下班怎么消遣？求生意那样贱，就算单八卦是讲上半天。傻人聚首，疯疯癫癫。发神经不想合你，挫折就当做笑点。有一次低级趣味，才会变知己。无聊夜也一起玩几世纪，说几个猥琐故事，谁怕得粗鄙？谁陪我去千山？好彩有你。这个俗世夸张假正经，活泼的真心才扮成好景。 终于可以发痴高兴，明眸在剧镬中左倾，全场观众眼定定，扮到一半已是失控笑声，离魂大师走音个性，不要剧本通通即兴，恶作剧对付冷清。 就是蔚蓝今日介绍的这一首新歌，歌曲名称《低级趣味》。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1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自去年11月20号以来单日最少。新增个案全部是本地感染，当中7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大约有20宗。新增确诊的个案包括一名在离世之后确诊的66岁男子，他住在上水蒲上村15巷，没有在约定时间到诊所拿样本瓶。警员上门发现他倒闭屋内，经检验之后确诊。另外，机场三跑工程救世军南山长者之家和旺角朗豪坊 Uniqlo 分别新增一宗确诊。香港零一宣布遣散大约40多名员工，主要来自营运部门和后勤同事，占整体员工比例大约5%。香港零一话会根据劳工法例向受影响的员工提供合理和适切的离职方案。发言人话，一直与时并进，适时审视资源分配，以回应业务发展的需求。经谨慎商议之后，决定进行部门架构和人力资源的策略调整，以提升公司的营运效率和整体竞争力，并调动资源以聚焦拓展经济和财经、健康以及教育等新内容频道。日本东京都新增67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连续6日低过1000宗。东京都至今累计超过100,000人确诊。另外，日本政府专责小组最快下星期五审批辉瑞生产的新冠疫苗，若果获批，第一批的疫苗最快今个月14号抵达日本。首相菅义伟说，期望下个月中开始先为医务人员接种。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最低气温大约17度，听日间干燥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嘅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晴温暖，周末同下星期初早晚有几阵薄雾，下星期二同星期三天气唔稳定同有雨。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7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在公主道去沙田方向咧，较早前近培正道桥底快线的意外仲未清理，一带少少挤塞，而家车龙排到近红磡警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出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东隧的港岛入口 口东行龙尾接近北角码头，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接近圣佐治大厦，而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就在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九龙去将军澳的车龙就排到落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海丰园。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对开。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的龙尾就在九龙城回旋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窝打路道。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近丽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沥源村段挤塞，车龙就分别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今日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咧，近住新墟街市，虽然较早前意外清理咗一段时间，咁但系一带嘅交通仍然系非常繁忙嘅，车龙排到近小榄段。而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车龙就排到龙门路近富健花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正旋， 刘浮山原来可以咁浪漫。 你说你双手等我吗？ 我滴眼药水，你走过来帮我挡风，一个看似普通又真实的场景成为今次 Serenie 新歌的画面。 明晨你最深的有是谁、 作曲填词都是 Serenie， 编曲有 A Good Day， 监制 A Good Day 加上 Serenie 自己。今个星期新踏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二十位 Serenie， 我在流浮山滴眼水多 JPG。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梁荣忠， 点啊？崔杰彤， 忠哥，听到呢只音乐，你谂起啲咩啊？ 就嚟过年咯。 仲有咧？ 开开心心。 仲有咧？ 晨光第一线继续系八点到十点。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新年都是晨光第一线。你有没有想过派利是啊？ 没有、啊。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joy.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final spinning night and day.Music is my getaway. 今日我哋分两 part 玩，第一 part 咧同一啲惊喜有关，有一啲惊喜系旧歌新唱，有一啲惊喜咧系嚟自全新嘅作品。 我确实说，我这样说，我不在乎结果。我对你说， 我又把握成功例子好多，人们虚假又造作，总爱得不温不火，我们用真心就不会有差错。我没想过我会难过，你竟然离开我。 介绍音乐永续这个计划当中的一首作品，林家谦翻唱蔡健雅的旧作，歌曲名称泡沫时。 我好想说，我只想说，我不要这后果，可是你说相对来说走开是种解脱，当初亲密的动作变成当下的闪躲，感情的过程出了什么差错，我没想过我会难过，你终于离开我。才了解世上越远越缺，只是错觉。 本身好欣赏蔡健雅，亦都非常之中意佢原唱嘅呢一首《泡沫时》。林家谦喺音乐永续呢个计划当中攞咗嚟翻唱同埋重新编曲制作，真系冇令人失望，非常之出色嘅演绎。歌曲名称《泡沫时》，之后系全新嘅作品，佢系孙燕姿。 城里的房间。只剩下缝隙，他没有埋怨，有什么 19年之后，再次听到孙燕姿包办曲词嘅创作。 穿过了荆棘，欲望故事里，他没有双翼，也没有双翼，在没有防备之下。亲吻你耳边唱的只是爱，没余额了。我卸下了这袋的行李，梦想折叠在床底，偶尔悲伤，偶尔被幸福完善。 都知咧，2020年其实孙燕姿应该有一个世界巡回演唱会去庆祝自己出道20周年嘅。咁因为疫情嘅关系，就无缘同歌迷见面。但系2021年咧，就攞咗自己包办曲词嘅全新作品同歌迷见面，歌曲名称《余额》。 我没有说多久没想你，害怕。说好会想你，只是梦里偶尔太过惊喜。 希望歌迷同孙燕姿都会记得，仲有一次演唱会相见嘅机会。孙燕姿全新作品歌曲名称《余额》，之后我哋去到第二部分咧。 骚动音乐之严琼的国语 hashtag， 他们好像标题党。标题党通常都是讲啲新闻啊或者文章写咗一个非常之夸张又或者过分嘅标题，净系为咗吸引啲人入去睇，可能个内容咧同个标题系一啲关系都冇。而喺阿琼嘅眼中，喺一个咁多资讯、咁多娱乐嘅时代，如果可以改一个好爆嘅标题，吸引到啲人咧入去仔细了解一下你个内容嘅话，其实都系一件几叻嘅事嚟嘅。而讲到香港，我觉得做得好出色嘅一啲嘅标题党创作歌手，我会讲 Serenity 之前嘅作品《我的志愿是做个阔太》，同一种米养百样人，为什么养出你这种贱人？同埋近期再制作推出嘅《我在流浮山滴眼水 .jpg》，呢啲歌咧净系睇个歌名，你已经好想了解一下，哇！首歌到底咩事啊？咁当然啦，歌曲嘅质素都冇令人失望，所以标题党呢三个字咧冇任何不敬嘅成分，反而系想赞赏下呢啲咁出色嘅创作力。阿琼今日都揾咗几首歌，开头咧会认识呢啲歌，真系因为个歌名实在改得太吸引，于是乎咧就吸引我入咗去听。当然啦，歌嘅质素都冇令我失望嘅几首作品，今日就一齐嚟感受一下标题创作歌手嘅音乐魅力。我咧就从来都唔避忌喺社交平台度表达我对边一啲歌手嘅边一啲作品嘅喜爱嘅。而近几年咧，佢哋系我喺社交平台叫得最多嘅名字。 一起同我大声叫出佢哋，告五人啊！ 珍惜突然成了一件没有大不了的事，时光流逝，只把满腹情怀和太像个孩子，常常出于被告知，是为了大好前程而生死，是道邪恶的用心之至，该怎么判断怎么知， 仇人都作怪，我只能一刀往心里刺，发现了你我都还迁就于情感而不敢去想未来，仇人都作怪，你最好全部从手掌握，发现了真对不起了，这事也没有依赖，我只有还想说来， 是告五人第二张创作专辑当中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丑人多作怪》，是不是一看个歌名就已经忍不住想听下首歌讲些什么呢？讲的那些就是不断在你身边搞搞震的那些人，他们就是丑人来的。 爱情有自我的途中，难免会碰到令人作呕的时候，比如说谁太努力，谁太着急，谁太找顺序，谁顾虑谁的问题，可能变得不好掌握，或者其实是你另有图谋，那就揭穿面具，揭穿道义，让你继续相信是正义是无心，仇人都作怪，我只能一刀往心里钻，发现了你我都还迁就于情感而不敢去想未来，仇人多作怪，你最好全部从手掌握，发现了真对不起来，这事也没有依赖，不承认又还想说来，仇人多作怪，却没有证据能说明白，一旦你开始记载，这波法天塌下来，我准备一枪往你心里开，仇人多作怪，你最好全部从手掌握，不管你爱与不爱，成全了谁的期待，我全都明白。 简单介绍一下告五人啦，而家系一个三人嘅组合嚟嘅，有双主唱啦，仲有一个鼓手嘅摇滚乐团嚟嘅。其实佢哋不嬲咧都系标题党嚟噶，例如咧我第一首认识佢哋嘅歌名叫做《你要不要吃哈密瓜》，睇到歌名都想知道你透过咩事啦。 往心里钻，发现了你我都还迁就于情感而不敢去想未来，仇人多责怪，你最好全部从手掌握，发现了真对不起来，这事也没有依赖，不承认又还想说来，仇人多责怪，却没有证据能说明白，你到底该是记载，这不怕天塌下来，我准备一枪往你心里开，心里明白， 所以你记得这个名字，告五人乐队。 你哭得像是脏话，说出口还躲着装作都没发生过，凭什么评断我，凭什么评断我，有一天时间会承担答案。 刚才听完有告五人的丑人多作怪，之后来到李友廷的都是新专辑当中的作品，这个歌名都是吸引我入去望的其中一个原因。当然都关乎这首歌的介绍，说是李友廷第一首很有社会议题的创作来的。那个名称叫做《你丑得像是妆华》，不要立乱去评论人家，因为在评论人家的时候，其实你可能对人家是充满了误会和不解的。而 呢啲说话好可能伤害到对方。 看着我，请看着我那张被你贴上标签的面孔，你都说你没有错，你定义的没有错，要多久够了没有，眼看悲剧重演几次还不懂，你想要保护什么，你能够保护什么，存在是为了完成自己，不贪恋天堂，不为谁的眼光，哪怕命运是一堵高墙，要大声的唱，更尽情的跳。你丑得像是脏话说出口，还躲着装作都没发生过，凭什么评断我，凭什么评断我，恨过去自己不敢抬头看，随便用橡皮洗测了一句话，我想我一瞬变成一个谎，这样你不累吗，这样你不累吗， 有李友廷啊，都是近几年台湾非常之受到关注的创作歌手，歌曲名称《你丑得像是脏话》。今天最后一首作品，可能你会觉得哇，那是不是只要改一个很浮夸的名字，阿琼你就会觉得这首歌很正呢？当然不是啦，即如果这个歌名这么浮夸，但你歌曲内容很闷的话，你承担不起这样的歌名，所以个歌曲本身都要十分有趣。有一首歌歌名可能好闷，叫做五千块，即意思就是五千蚊啦。但系嗰个实际嘅内容咧，就系讲紧创作歌手 Leo Wong 啊，佢唔见咗五千蚊，佢决定写一首歌，写一首歌赚翻呢五千蚊嘅故事。 今天的天气好冷，我掉了五千块。如果他能让我写首歌，我算又赚回来。好，我算又赚回来。对 ，OK， 这样我释怀。今天的天气好冷，我掉了五千块。如果他能让我写首歌，我算又赚回来。好，我算又赚回来。对 ，OK， 这样我释怀。 哎呀呀，耍神耍神，像明明也都买单。勇敢不见，这是不见的事情，也算是很值钱。身为耍神传言的团员，我欲有容颜。我们四处走跳，从 New York 到 Tokyo， 在各地拉屎拉尿。 yeah, 翻走过不只留足物迹，我们什么东西都掉，大脑耳机护照机票。 今天的天气好冷，我掉了5000块，如果他能让我写首歌，我算有赚回来。好，我算有赚回来，对 OK 这样我释怀。今天的天气好冷，我掉了5000块，如果他能让我写首歌，我算有赚回来。好，我算有赚回来，对 OK 这样我释怀。 你到底想要赚啥？零八在大阪掉了机票，差点没有办法，没丢过护照，机票海关前找到。Sorry， 我是个雷包，生命中有多少时间都在回忆我的东西在哪？我只是在想别的，很多人觉得我傻，那种人情我欠着，于是我掉了掉，东西再捡了捡，日子就一天过了一天，不知不觉过了好几年。 这首歌简直都算是台湾金曲歌王的歌手来的，当然有这个王菲唱春燕的这一首作品，歌曲名称叫做5000块。听日收到音乐，我们再见。